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系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郑敬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哇，翻到嚟啦，咁啊就咧，头先我哋咧就比较论尽少少啦，系嘛，真系自编自导自演咁嘅拍片啊，咁啊好啦，咁啊翻到嚟咧就我哋都讲少少啊朱海迪嗰个情况啦，嗱，咁就朱海迪咧，咁而家佢就今次佢都要面临一个 DQ 嘅威胁喎，吓， 不过我觉得佢聪明嘅呢次， 呢个村代表选举， 佢。聪明在于就系选择呢个村代表选举咧。 我之前我唔明噶，其实 查老士沙煲嘛。因为点解咧？因为刘小丽之后拍住嘅朱海迪咧，一齐签咗份联署声明咧。 台湾嗰次 被 DQ 嘅机会咧，系已经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大。要重复三次讲非常嘅原因就系、是，咁倒不如喺呢个村代表选举里边嚟一次测试啦。当然区议会都可以嘅，系咪跟住落嚟嘅？ 其实佢今次放生佢咧，佢就算系立法会如果再选咧，其实都可以咁样再礼过。 如果今次放生嘅话， 唔等于免疫嘅。 区议会再放生咧？ 嗱，区议会咧，嗱，其实我听翻 now 嘅政情讲咧，其实佢都几有道理嘅，就话，因为如果嗱今次 不涉及政权嘅选举啊， 唔系。嗱，今次嗰個 case 唔同咧，就在於啦，村代表選舉咧，其實就冇唔需要宣誓啊嘛。如果你宣誓嘅話，你就受制於嗰個人大釋法，即係所規限住啦，係咪？因為你有釋法嘅話，你嗰個宣誓，因為佢有要求啊嘛。咁但係佢今次唔需要宣誓嘅，你咁樣都 DQ？系咪？咁如果你咁样 DQ 嘅话咧，咁其实就系即系话到俾你听啦。而家香港个选举咧，其实大大小小，无论去到即系区议会又好啊，立法会又好啊，村代表都好，你都唔使自选噶啦，即系你嗰啲自决派。咁但系咧，就系、是、当然一个施锦石。咁如果你今次都 DQ 嘅话，咁你即系你区议会都唔使选。但系区议会嗰个威胁更加大，因为咧区议会就系、是、问题就系因为其实你涉及400多区，喂，你区区都起底啊！你都做咁 Q 多嘢啊， 都几难搞。 系啊，你而家你搞一次啊，即系你个 DQ 主任搞一次啊，你都要公检法罪一身噶嘛，系嘛？你自己要 check Facebook 啊，呢样嗰样噶嘛。咁、如果你话再揾班散后嘅人走去选，系咪？咁你系咪个个都搞啊？咁当然。 喂，即系区议会真系难搞啊！你话立法会5个区， 系啊， 我 spot 咗某一啲人，或者某一啲嘅派系。基本上都系即系循例咁做下啫，即系 send 啲问题俾你，你点样答都好啦，佢都即系最后揾到资料嘅，事前可以应该去做定。喂，大哥，区议会400多个议席， 400多噶， 你真系第一， 今年仲多咗噶。 从佢嘅角度谂啊，死啦，会俾人偷到鸡噶噃， 系啊， 系嘛，即系有时会放过咗噶，系咪？即系咁唔系有杀错冇放过啊？ 不过我都帮我谂到噶， 点啊？ 唔系，我谂到一样嘢啦。 咁多有？ 唔系，其实老共咧，其实佢即系所谓威权政治就系咁嘅啫。佢搵啲人出嚟杀鸡儆猴，造成一个寒蝉效应嘅啫。咁本身你都系冇威胁嘅，你唔出名啊，如果放生你都选唔 Q 到噶啦。 咁啊系， 系咪先？即系正等于啫嘛。 咁啊系， 系啊。点解而家冯检基出嚟话，即系要帮阿毛哥？如果你真系去做，即系要 即系要帮佢 平反， 唔系帮佢平反啊，即系话帮佢抗争啊，因为佢觉得而家余若薇嗰啲恰佢啊喺度，系嘛？佢即系话佢未必选到啊嘛，担心佢选情啊嘛，系嘛？可能系咪即系挤走佢又剩啊嘛？ 同一个套路咯， 系啊，即系 因为佢孖紧泛民就系呢个套路啊嘛，即系阴点啊嘛，啲大佬、大佬文化啊嘛，唔民主啊嘛。 咁如果你咁样， 唔系咁喂，老实讲，to be fair to 若薇。今次要幫佢講翻兩句説話就係、是啊，喂，咁佢俾嘅 suggestion 啫， 係唔係真係撲街咯？即係而家你真係見到咧，逢 即係面對而家呢一個咁嚴峻嘅選戰嘅時候，我哋係咪需要諗清楚？但老實講，阿毛好 fair 噶啦， 嗯， 不過大家冇放大嗰樣嘢嚟睇嘅啫。我好細心睇佢記者招待會個回應就係話，喂，我歡迎初選噶，咁你咪喺初選嗰度落下我咯，係、咪？ 嗯。 我冇所謂㗎，我個議席開放俾所有泛民㗎。 佢咁就明啦，佢一定選嘅， 係咪？咁佢選初選啫，一定啦。咁、如果我輸咗嘅，咁我咪俾贏我嗰個咯。咁呢個係 fair 㗎，呢個做法係。 其實講真啦，都唔係好大損失啦，因為其實講真，你先做多一年，係咪？ 咁咪當初過兵咯， 唔所謂嘅。咁就 初選過程 嗰、那個都係一個。讲真，回唔回本都回到本都即系都未必啊！大佬，你先一年系咪？ 唔系佢另外一个预计就系、是，喂，你都谂多几步噶啦 ，DQ 咪 DQ 咯，都冇办法噶。 早 DQ 啊，迟 DQ 啊？ 喂，如果你真系好似以前个做法咁，嗱，我唔知啦，我咪会参与讨论咧，就系、是、你签唔签确认书先，你捐唔捐九窿先？喂，如果唔捐，咁佢会唔会 DQ 你？调翻转头谂。你俾翻个难题佢喎，你唔好以为我哋好恨喎，你真系唔好以为我哋好恨喎。嗱，我而家嚟咧就系测试你嘅，差唔多可以话。OK， 即使我降到泛民初选都好，我唔会签你嗰份确认书噶。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丧权辱国嘅条款嚟噶。OK， 你都唔好问我啲无谓嘅问题啊。你 check 得到我嘅 record 噶，佢好过我添啊。好似佢自决都冇唔赞成噶，嗰阵时候都讲到唔再讲啦，系咪？咁你系咪咁都 DQ 我先？ 嗯， 嗱，咁你就制造翻个难题，抛翻个波俾当权者。 嗯， 反而我觉得泛民系要谂呢啲嘢嘅，即系嗰日星期二，其实我哋大部分嘅重点系思考紧呢个问题。 嗯， 唔系讲阿泽啊， 唔系，不过讲翻呢个朱凯迪嘅问题先。嗱，朱凯迪今次好有型，今次咧选举主任咧问佢问题咧，我谂即系都已经系 set 到个屎碌架咧。我谂其实今次想放生朱凯迪嘅。即系第一就系其实佢问啲好基本嘅问题嘅，佢就话喂你究竟你即系同唔同意其实香港即系其实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啊，或者其实你赞唔赞成基本法第一条啊，即系其实即系呢啲乜嘢啦，其实好大路。其实讲真，如果你要捐九窿嘅话，一定受。咁点解无端端会俾个九窿你捐呢？其实之前两次都冇九窿嘅捐嘅，其实即系你譬如好似阿周庭啊。同埋阿小丽啊， 问都费事问你， 问都费事问啫嘛。点解无端端又 唔系佢醒嘅？对于你咧，如果你真系想参选嘅话咧，你不得不答呢条问题，亦、都不得不答，就系话我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系即系香港系佢嘅一部分啊。即系如果你系咁嘅时候咧，我哋真系几大镬嘅。其实佢已经喺嗰度做咗政治审查啦嘛。喂，佢就已经喺嗰个位度卡咗嚟。喂，而家佢好简单嘅，即系个道理就系、是、边个有机会赢嘅？我嘅估计啊，佢就放你入去噶啦。 嗯， 所以阿毛头先嗰条桥未必有效嘅，星亚东。喂，佢你真系唔签确认书嘅，佢都想你去嘅，唔俾你去咯。但系佢嘅计算就系、是、好精准地估计，你都输噶啦。我不如喺个战场度 KO 你啦。嗱，正如我嗰阵时候有一次阿小丽嚟做访问噶嘛，我都话。我自己嘅估计就系、是，我觉得你系有机会赢嘅 ，That's why 佢会 DQ 你。 嗯， 嗱，我唔知啊，因为我唔系佢哋土里雷虫啦，我乱咁逻辑推断嘅啫。佢都会系咁样睇嗰个选举。 嗯， 正如姚松炎咁，我估佢系计到，因为一来郑永信个包装系唔错嘅，即系成个竞选宣传亦都有足够嘅空间同埋时间俾佢喺度即系捽嘅。而姚松炎咁样临尾落咧。佢系觉得佢有机会逼佢，一来你打佢措手不及啦，你临尾先嗌参加补选啫嘛。所以如果佢嘅计算方法就系、是，第一呢、這个关卡系我嘅政治需要，作为你哋政治审查嘅一个工具。 此其二就是边个有机会赢，我咪 DQ 你，冇机会输，冇机会赢嘅，明输嘅，咁我咪喺嗰个战场度用民意嚟 lock out 你咯。 所以咧，其实区议会 咧，我估佢唔到，咁边样嘢佢会清先啊？ 其实区议会佢都做到嘅，即系佢咪就系揾一啲即系威胁比较大、知名度比较大嘅人咯，系咪？咁而家咧就系佢哋话咩嘛？ 唔系你好，你好简单嘅例子啫嘛。佢喺上一次嘅补选里边，佢哋不同嘅候选人，都分别针对任何人咧，系问紧相类似嘅问题噶。喺个辩论里边，包括烧基本法啦，包括即系我记得就系好似八三一啦，好似烧咗佢啊，之类啲咁嘢。喂，其搞到嗰啲友咧，为咗因为你要选嘛，你都口哑哑，你都唔识答。 黄杨达喺度唱歌添啦，屌！ 唔系你唔敢义正前言。去直斥其非啊！因为你惊佢攞住你呢一样嘢，嚟作为口实去 DQ 你嘛。喂，咁我哋已经系绑住双手嚟打噶咯，同佢，即系我哋系搭到窝窝妥妥嘅，真系抹架口得个窿。 唔系仲扑街咧？佢今次咧问朱凯迪嗰条问题咧，即系佢嗱，佢两条问题嘅，我哋睇下条幅图先。系嘛？即系你，如果你同你同唔同意作为鄉郊代表嘅候选参选候选人参选选举嘅参选人，唔能够以任何方式主张香港独立？即系佢呢个佢系点样咧？阿朱凯迪佢又即系又冇俾佢 fit 到啊！佢话即系要求候选人唔单止自己唔可以主张港独，仲要明确地反对，甚至禁止其他人去其他参选人有关嘅主张。咁啊，违反基本法对言论自由嘅保障喎，大佬。咁呢个好扑街喎，因为其实而家你连阿边个咧，即系而家汤家华咧，鸠毛头咧走出嚟讲，其实系噶，都要即系、就是、你都要即系赞叫人哋唔可以咁样支持香港独立噶咁样样。 即系我禁制埋其他人嘅言论， 系啊， 简单讲就系、是。 你有咩权禁制啊，大佬啊？ 所以今次朱凯迪醒嘅， 系啊， 即系第一拆楼市沙煲，系咪？透过一个村代表选举，试一试究竟啲咩问题先？ 系啊， 系嘛？佢真系要考虑嘅时候，你咁咪 Q 人，你点答？ 佢而家佢系一种， 你连村代表啊，老实讲，你有咩职权范围系同个政权有关嗰啲嘢？你话立法会勉强可以咁样理解，就话哦。港独又好，自决又好，呢啲咁样嘅纲领咧，系红线嚟嘅，禁忌嚟嘅。OK， 其实都唔啱噶啦，老实讲，再重申一次， 梗系唔啱啦。 喂，大佬啊，呢个系我政治嘅理念同埋政治倾向嚟噶嘛？你唔可以因为咁而唔俾我参选噶嘛？除非你系采取暴力行动，咁你有其他法例去禁止佢啦，系咪？例如港独咁，你要即系时代革命嘅，咁我咪喐你咯。喂，但系如果你喺一个村代表选举里边，都问埋一啲。无厘喇撒嘅问题，系同个村代表嘅选举嘅性质系唔同嘅。咁护委会又使唔使啊，大佬？嗰啲居民嘅咩街坊福利会使唔使又问呢啲咁嘅问题啊，大哥？吓啲专业团体嘅选举使唔使又问呢啲问题，大哥？喂，你咪好似文革咁搞法？ 系文革咁样样咯，其实嗱，其实讲真啦， 喂，要人人过关嚟噶。 嗱，今次咧呢、這个 case 咧，呢个 DQ case 有辣有唔辣啦。辣即系唔辣嘅地方咧，即系似乎吓、啊，即系你经过呢个美国国会报告之后咧，惊人哋 DQ 你嗰、那个嗰、那个独立关税区之后咧，咪你似乎你都即系冇咁放肆系、啊、嘛？咁但系同时间佢学精咗、啊，佢啲微细嘅细节里边咧，佢搞鸠你系、啊、嘛？即系你见到呢个政权就死性不改咯。吓、啊，即系你唔好以为啊，强势公无端端上个礼拜啊转死性啊，佢话咩话？即系香港而家嗰个政态咧，其实系即系三权分立啊嘛，神又系佢，鬼又系佢、啊。之前反对三权分立又系佢、啊，而家之前 我听完都好惊讶，大佬 系咯，即系你系咪哇转死性啊？系嘛，哇，即系原来咧，即系美国国会咧话 DQ 呢个香港独立关税区，咁香港有运行啦，咁样样话未必噶。即系如果佢系好聪明咁去做呢啲嘢咧，美国就唔会有一个堂而皇之嘅藉口咧去搞你啊嘛。 唔系，所以咧，如果我系佢啊，嘅思考都系咁谂嘅。如果 first priority， 我一定喺个选举战场里边 kill 你。我真系逼不得已，我唯有先 DQ。唔系我系佢，我会咁选择，但我真系唔系佢，所以我估佢唔到嘅啫。喂，大佬。 独裁者从来都是你估不到他心意的嘛，你都不知道 不 断进化的嘛， 不断进化， 即是我们一路都估不到， 是 即是为什么会DQ 周庭的嘛，喂你是猪狗族式的 DQ 嘛， 独即是你现在看到就是 你亦都想不到他为什么 DQ 刘小丽不 DQ 姚松炎， 嗯 喂你真係估佢唔到喎。係咪有时又咁有时又咁，但係以强硬嗰种为主。即係你用周庭刘小丽个例子已经睇到啦。你一公开噏过嘅姚松炎好似好少少嘅。係咪即係佢俾到个位走嘅。 係所以杨岳琪咪俾人屌囉。仲话而家呢啲选举系公平公正。係咪先点样公平公正啫，低温就 DQ 人公平公正。 所以你 justify 唔到啊！即系泛民主派喺成个人嘅选举过程里边，虽然讲咗少少转头都要，就系 justify 唔到你嗰种愤怒。 嗯， 嗱呢个系我亦都系败笔嘅。 嗯， 即系喂，明系 DQ 咗你个立法会议员，好啦，跟住你走去补选，正正经经陪喺度癫，捐埋九窿。 嗯， 喂，都唔放过你，都唔放过你。所以咧，有啲人话。阿杰哥咧，最后尾嗰日拉嗰票咧，系讲得过分咗或者夸张咗嘅。 如果输咗，又冇咗香港独立关水区， 唔系系夸张咗少少。但系你都唔可以咁唔敢谂 啊！ 我调翻转头用阿杰哥嘅角度去思考个问题，就系话：喂，你香港搞成咁，你估美国人唔会睇在眼里？ 如果你香港人都唔争气嘅， 哇！佢一定会睇在眼里嘅。喂，第一佢知道系老共全面操控个选举。用盡任何嘅方法，戒票係其中一個方法，影響嗰班本土非一個方法，影響到普通市民心灰意冷係一個方法。喂，佢會用㗎喎、哦。 不過唔係啊，其實美國佬呢都大局為重㗎。你見到其實你見到呢一個台灣下輸到撲街呢，即係呢個民進黨輸到撲街呢，佢都依然係覺得即係今次台灣嘅選舉呢係即係都讚美佢啦，係咪先。 嗯。 啊，即係雖然你而家你見到即係韓國瑜你又冇得話佢其實就係咪先。咁佢人哋真係做得好喎、哦。 韩流咁啊， 系啊， 韩流集台 啊嘛，系啊，系嘛，即系我觉得即系又讲又无端端讲下台湾啦，即系噏两句啦，系咪先？你嗱、如果你讲， 其实 如果你讲高雄咧， 系 高雄个问题咧，你就觉得其实真系你见到而家即系好似今年嘅台湾人咧，今届台湾人佢真系唔系好满足于，起码已经唔能够再系诉诸于蓝绿意识形态啦，已经唔够。 其实最初第一次评论台湾选举的时候咧，反而我未问我啲深绿嘅同事啊，或者系战友嘅时候咧，反而我仲好少少。我睇到佢哋嘅分析咧，我有少立场，因为你记唔记得我第一次讲嘅时候，我话大镬，喂高雄同台中都出事， 系啊， 系嘛？我话喂大佬，民进党搞咩啊？短短两年之间，我嗰阵时候仲未 find out 啲理由嘅，我就话已经开始觉得唔嗅觉到唔对路。后尾先走去问人哋嗰时候出事啦，就估错啦，梗系真系。虽然但系我都觉得，即系对台湾人嚟讲，其实佢呢个都系一个抉择嚟嘅。其实香港人 make 咗呢个抉择好耐嘅，或者 make 一路 make 紧啊，应该咁讲 making。 即系经济为先。 喂，确实我哋有一个矛盾就系、是，喂，我宁愿要面子，定系要即系食饭先？我宁愿打佢一巴。定系我继续一穷二白先？我觉得呢个台湾人系好辛苦嘅一个 struggle 嚟嘅，即系除咗话成个寒流嗰种感觉好好或者民进党确实系好败北，喺短短两年间，因为我后屘我事后我再走去 search 翻佢嗰啲即系民调嗰啲咧，原来有一个唔知咩未来唔知咩研究所定系乜鬼嘢预测嗰个系准晒嘅、哦，啊！佢冇改过嘅、哦，喂！如果揾佢根据赌马店、哦，全部中嘅、哦，跟住我睇咗个图表，吓死你！蔡英文冇记错，两年前五月到上任，嗰、那个支持度即系满意度或者支持度喺呢度嚟嘅，不满意喺呢度嚟。佢短短两三月之内调翻转，一路维持呢个水平。 真係嚇死喎，大佬真係 冇辦法喎，因為佢可能佢係咪太急啊？佢搞啲改革，即係你話軍功教啊，即係咩，即係嗰啲年金啊，同埋一例一休啊，嗰啲乜嘢啊？ 唔係有啲人嘅講法就係咁啊。其實我上個禮拜我有分析過嘅，我同事話俾我聽就係因為佢太急於要做呢個改革。 跟住，而佢根本係有即係有半天調啊咁樣， 打擊曬呢一班嘅既得利益者同保守嘅勢力，一次出嚟反撲佢啊嘛。背後梗係國民黨嘅既得利益者啦，你軍功教大佬佢嗰啲十幾趴，本來係退休之後嗰啲錢啊嘛， 梗係啦， 係咪？ 你即係安撫唔到呢啲， 你有保守嘅宗教人士嚟喐你啊嘛，係咪？ 因為婚姻啦， 同性婚姻嘅問題啊嘛。你是急于去推或者反核啦、啊。喂，但今次大镬嘅在于所有公投你都差唔多输晒。跟住搞咗十个公投出嚟。唉，真係大镬。 係啊，即係喂好眼花缭乱喎，即係其实都。 唔係佢提嘅原来。后咪我好咗未做节目，真係屈错咗，好多唔係佢提嘅。即係有局你去走去公投啊。咁点算啊大佬。都死㗎。所以都好，嗱，从民进党嘅角度嚟讲，你输呢一次好做输得下镬啦。今次狠狠地教训你一次，真系嗱，深切检讨同反省啦。咁台湾人系需要乜嘢？咁好过啦。系嘛？虽然你话事后好多人即系戆居居，都唔知几时啲投咗乜鬼嘢，有啲人个讲笑就话而家先 search 咩九二共识嘛。 系啊， 系有啲人就话唔系。即係其實你要識睇呢個 Google 嗰個圖表，但係唔緊要，就總之有人 search 啦嚇。喺嗰段期間係高雄啦，唔好理多定少啦。喂，對好多人嚟講，其實呢個一個民主嘅過程裏面一個教育嚟嘅喎。 點解啦？ 嗱，你亂咁投啊，出事嘅喎。是咪？嗱，希望高雄人好啦，老實講，即係都唔想。 好啊，你都睇下呢個新聞。即系信和主席黄志祥啊，就话已经话要投资高雄啦，已经陆续有啲大粒佬啦，即系香港嘅即系地产，即系地产霸权啦，走去话投资啦。你睇下呢个，哇！呢、這个韩国瑜嘅衰样系嘛？你勾老细勾老细勾到咁嘅样，即系好似做埋接车仔咁嘅样，大佬 踎低晒。 即系平时嗰啲 嗱，所以个问题嘅抉择就喺呢一度。即系对香港人同台湾人都系我究竟要食饭啦，但系要我哋嘅尊严，我哋嘅面子。喂，呢个系一个 hard choice 嚟嘅，真系一个 hard choice 嚟嘅。 但系土白，你知唔知啦？点解而家要揾啲即系港商嘅大粒佬去投资台湾咧？即系对中国、对中共都有好处啊！ 有咩好处？ 个好处就在于而家 加一层。 诶、哎，唔系啊，即系。佢就係取代香港的角色啦，香港都黃咗啦，係咪？而家都可能會喐你一個即係叫做係即係嗰個咩啦，即係香港政策法啦。咪你而家台灣唔會喎、啊，台灣係佢睇嘅喎，而家我大陸佬揾人嚟即係去做生意喎、啊，係嘛？ 咪所以有時呢個真係一個黑菜食嘅，對選民嚟講。我今日睇下港明興。 哦， 好中意，好中意寫台灣嘅。 好中佢唔係佢綠營硬，即係呢一個咩死硬派嚟㗎。 我都有少奇怪啊，即係佢唔係我嗰個年紀，嗰、那個世代。不過我覺得 嗰個世代應該係藍營嘅。 冇錯，佢係唯一㗎啦，即係證明佢都係眾人皆醉我獨醒嗰啲。我睇佢其中一個咧，講佢啲朋友個，我覺得值得參考一下。雖然我冇做呢、這個即係統計數據，佢話好多佢台灣嘅朋友嚟到香港。佢嘅睇到香港嘅股市或者睇到香港嘅即係發展咧，佢第一個聯想咧就係同中國係有關的，即係香港點解可以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成為全世界即係甚至乎消費最高嘅地方啊，嗰、那個經濟嗰個蓬勃啊，完全係同呢樣嘢有關嘅。喺佢嗰班台灣朋友裏面，我冇理解錯嘛？你有睇過嗰個 post 噶嘛？係咪？啊，咁我至死啦！咁啊大镬啦！其实所以咧，大家唔好妄自诽薄。 佢羡慕香港， 系啊，唔好妄自诽薄啊！香港人已经喺嗰、那个一国两制里边不断咧系俾老共新嘅手入嚟干预我哋嘅政治嘅情况之后咧，我哋都仲顶到一板嘅。 哦， 喂，你李卓人咁都攞翻80,000+票，明知都系瓜嘅机会好大嘅，你仲想点咧？难听讲，你仲想点咧？我可以点咧？ 你唔知咩？其实香港咧，啊嗰阵时啊， 你真系望奇迹嘅就嗰日。 呢、這個張曉明啊，佢嗰陣時我唔知道張曉明定係邊個，即係總之中聯辦嘅人啦，即係喺度講啊。其實香港啦，係全世界啦，對中國最 critical 嘅一個地方嚟嘅， 係嘛？ 係啊，即係屌老共屌得最大鑊啦，就係、是、其實係香港嘅，其實係。 喂，我算 rational 少少嘅，喺中美貿易戰嘅問題上面 係啊，啲人話 我算係㗎啦，我算係比較 rational 少少㗎啦。 啲人話你頭痛啲。 喂，如果我係政客，我梗係 peace 嚟啦。系咪？我梗系投其所好啦，我梗系走市场路线啦。不过我知道，即系呃你几个月冇意义嘅啫。即系我嗰路都系咁谂嘅。 听日就咩噶啦？ 结中系嘛？ 听日结中啊，因为而家就到咗步啦嘛。其实今即系等先，礼拜六我哋而家其实系迟佢十一个钟，即系啱啱起身啦，系咪？ 嗯。 咁就听朝早。佢哋就食呢一個阿根廷牛扒，就邊鋸扒就邊接就邊講生意㗎啦，其實就係、是。咁、所以啦，即係最快啦，就聽日啦，即係聽日我哋唔係禮拜日啦，禮拜日就中午嘅時間呢，其實知道結果㗎啦，其實就係、是。咁而家個大局呢就係、是、咁樣。咁特朗普呢喺即係白宮呢搭呢個私人飛機之前呢，佢就講咗啲說話，佢就話而家啦，即係老共呢就想咁樣，就想同我哋呢有我哋有好多嗰啲deal要make，咁但我哋make咗一單deal先，make完呢單deal呢，我哋就決定俾唔俾多啲時間俾老共。咁、就而家因為即係 Donald Trump 講到明嘛，要加關税嘛。咁、如果我哋即係傾好呢一單deal呢，咁我哋就俾多幾個月時間你啦，就去到春天啦。 我而家即刻抄到 CNBC、就 係咪就係嗰單嘢囉，係啊， 即係四個鐘頭之前、就有個新嘅講法嘅，佢、就話呢好可能呢、即系 close to make a deal， 好可能咧就系会有个 agreement， 吓、 就系去维持而家唔会继续有一个 加码 啦， 系啦。 咁咧希望咧攞多几个月嘅时间咧继续去即系 negotiate。咁呢个都系正路嘅，系嘛？即系你都唔想一次个谈判破裂嘅情况之下，亦都想系继续谈判得好多好啲嘅条件嘅时候，你自然就即系唔会闩咗第二条大门先嘅，系咪？咁呢个正常咯、 但系即系当然啦，习近平 即系有少少雕，好过乜雕都冇 吓， 系咪？ 习近平想拉布嘅，其实如果你真系讲改革咧，佢真系非常之唔想， 梗系啦， 非常之唔想。 你就其实最重要嘅核心 系啊， 开放金融市场，你都大镬啦， 你冇得做啊！因为你点解好简单嘅道理，就系、是、因为而家咧。 对佢嚟讲啊，唔系我哋嘅 嗰个现象喺大陆嘅金融业咧，其实就系严重地倾斜于国企嘅。你嗰啲借贷咧，全部系借晒俾啲国企，即系其实根本上成条食物链咧，你系 challenge 唔到嘅。 嗯， 国企系佢个 portfolio 主要系借，唔系佢嗰国有银行嘅主要 portfolio 全部借 Q 晒俾国企。 嗯， 而国企咧，即系其实佢即系根本上，如果你而问题就系话，即系国即系。即系党国首首嘛，党首首嘛，大佬啊。 嗯。 如果你民企系可以自由地借到钱，系可以借到合理嘅息口嘅钱，我系可以借到四五厘嘅一年系。 嗯。 喂，咁其实你国企起码冇得做先。 系。 系咪先？ 但系佢都惨啊！美国佬咧，我今日再睇咧、有啲人嘅分析同埋 update 咧，就话。其中一个讲法就话佢要翻翻去咧，点解佢而家话有丢，不过未丢到嗰啲拖多几个月咧？其中一个考虑就系因为佢要处理翻佢国内嘅自己个人嘅通俄门嘅政治问题。 哦，咁你哦咁嗱，呢、這个就可以反映到呢单另一单嘢。原本咧 ，Donald Trump 咧就约好咗普京咧就一齐会面嘅，咁而家正好啦。嗱，借住而家烏克蘭呢單嘢咧，烏克蘭同埋俄國咧嗰單即係其實封即係佢收佢船嗰單嘢咧，就話喂，如果你而家搞我啲盟友，我梗我而家唔同你講啦，係嘛？因為你可能會打仗啊嘛，而家搞到係即係而家呢個烏俄係咁，即係正好啦，係咪攞個下台階就話唔同你傾？而家你搞通俄門，你又同佢傾偈嘅話咧，更加係啊，更加令到啲即 係第二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美國個弱點嚟嘅。即系佢一话，诶，其实我好想 deal， 不过我都冇乜所谓噶，系、嘛？其实佢就系谈判策略嚟啫。跟住就话，诶，其实我收咗关税之后咧，其实我执咗几多钱嘅咁样。咁跟住咧，美国弱点又点咧？跟住有好多人都系出嚟同佢计数啊！即系跟住，即系反驳咗佢个讲法，就话喂， 你以为你执咗嗰70几亿啊，其实呢你系蚀咗好多㗎。 佢、意思就系话嗱，佢个原话就系咁嘅嗱。你话嗱，而家咧我就唔知道做唔做好呢个 deal， 而家有个协议摆咗喺台面噶啦。 我都好想做， 我都好，我唔系佢就话我唔知道做唔做好， 我都好想做，但 我又我而家又好满意个现况，因为咧如果我真系再加关税嘅话咧，就有数以十亿嘅关税咧就进驻我库房咁样。 所以我咪话啦，其实我嘅重点系在于咧就系、跟住啲人。学者又好， 华尔街就俾压力佢嘛，就话其实 跟住我 话 大佬啊，唔系你啊， 系啦，咁就算咧，即系其实嗰啲工作都唔会回流嘅。 跟住有啲人嘅讲法就话：喂，大佬啊，你佢因为你收到咁多，其实好多系消费者帮你食咗佢噶嘛。 反而系啦，呢、這个就 衰咗， 反而就令到嗰啲消费者就百上加斤。因为其实啱啱就有一个叫做系 market 嘅一个 research company 呢，就做就揾咗800间公司系。美国嘅一啲即系制造商嚟嘅，就话俾你听，我起码咧有两三成嘅公司咧都会加价嘅。如果你真系加关税嘅话，咁所以咧即系美国嘅消费者咧系会受累嘅。咁到期时咯，即系你而家得翻两年嘅时间又选总统啦，系咪？因为你都部署紧噶啦嘛，系咪？咁、变咗就佢个压力就喺呢度啦，吓、咁而其实其他嗰啲即系其他評級機構都可以講啦，喺度 warn 啦，即係甚至 IMF 都 warn 啦 ，IMF 都喺度講啦，即係如果嗰個貿易戰再升級嘅話咧，咁好可能就係話全球嘅金融危機啊嘛，係咪？咁特朗普嘅計算就喺呢一度啦。 所以我覺得佢面對兩大問題。 係啦， 上個禮拜冇機會即係再詳細分析啦。第一就係因為佢喺自己嗰個嘅政治問題上面、通俄門嘅問題上面，佢有一個講法就話佢真係要集中火力。唔好开咁多嘅战线，嗱呢个系 limitations 嚟，对佢嚟讲。第二就 系 咧， 咪好咯，即系你更加即系尖锐地对付老共啦。而家开始， 跟住咧就系、你太多嘅声音喺国内唔同嘅 stakeholders， 老共反而调翻转头有呢一个优势，真系惨， 都唔完全。 就因为点解咧？佢其他冇人敢 冇人敢 challenge 佢噶嘛？喂，睇下你一讲。我记得好似唔知系700个 billion 定系70，我唔记得咗。喂，即刻有人喺度驳佢。喂，你真系大剂。所以咧，佢其实某程度上系俾人绑咗手绑咗脚噶。所以佢今日发表临上机之前，好似系咪发表个讲话咧，系几边都得噶。佢好想搣个 deal， 我都好想能够同中国签。不过我亦都好满意现状咁样。咁即系想点咧？咁大哥，系咪啊？ 唔系咁，佢同呢一个彭斯其实就系唱一个红白脸嘅一个角色啊嘛。彭斯佢就讲，佢就同你讲话，如果你再打落去持久战，就全面冷战， 系咪 ？Cool 咁样样。咁而特朗普咪俾你拣咯，即系一系就而家我同你讲嗰啲deal啦，系咪？嗰啲deal咧就全部 trade deal 嚟嘅，系嘛？你宁愿要 trade deal 定系 Cool 系咪？咁。问题就系习近平佢仲未肯即系去下定主意啊嘛，所以而家就系层层加码咁样样去即系威胁你啊嘛。 不过我最后估计 车嘅关税嘛， 我最后估计系点咧？就系签住啲先啦，唔好有 further tariffs 啦。 嗯， 咁就 stop 咗嗰度先。咁跟住咧就未倾得掂嗰啲，就学佢话斋攞多几个月嚟倾啦。即系呢个美国驻中国大使系噏过噶嘛。喺呢個 CNBC 嗰度，咁唯有係咁啦，即係冇雕好過有雕有少少雕好過冇雕啊嘛，咁佢就會咁噶啦，咁咪慢慢磨咯，同老共，因為佢知道咧，有時老共咧，我估計咧就係、你都唔可以一鋪過嘅，要慢慢揸佢嘅喺個過程裏邊、而我睇到美國佬嘅勢就似係咁，一來你要解決國內嗰啲即係反撲同埋反對嘅力量，因為好多太多既得利益者喺裏邊。唔好话去到啲消费者咁直接啦、因为嗰啲我未感受得到。但係嗰班 stakeholders， 包括好多入口嗰啲沃尔玛又好嗰啲咁嘅全部，喂，佢哋係直接受影响㗎嘛。嗱，一系我同你食咗嗰笔关税去，一系就转嫁咗喺消费者。咁当然呢，老共一定蚀啦，係咪？本来我卖10蚊嘅，而家你要加我当两成啦，今日12蚊。咁我咪真係出口12蚊俾你咧，你同我食咗佢啦咁样，咁啊梗唔会个个都系咁啦，有啲又11，咁啊嗰1蚊你顶啊，咁嗰啲有就唉咁5毫去消费者度啦咁样， 亦都讲一句，土伯你知道你睇到 美國嘅新聞，你先至會做咁嘅 judgement。即係如果打持久戰冇，佢對佢冇著數啫。其實對大陸嚟講咧，都未必有著數。 梗係冇啦。 大陸嗰個問題仲嚴重。第一，佢而家咧，國統局今日宣布咗啦，佢嘅 PMI 經理採購指數咧係去到50，係兩年嚟最低嘅。第二就是那个 GDP, 亦都是咁多年来最低的是 6.5 啊。咁而家你嗰个 保唔到七啊。 係啦，人民币亦都可能保唔到七啊。咁而家你再搞落去呢，你再加关税嘅话呢，咁你系咪又 咁。我觉得今次呢，即系你as a conclusion 咁讲啦，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美国佬嘈一嘈嘅。系咪？因为点解咧？佢真系需要咧，系同国际接轨。嗱，我嘅期望系点咧？主观嘅期望都系，就系希望你由透过喺经济、金融呢里边咧开始接轨嘅情况之后咧，喺 经济改革带动政治改革。 政治上，其实我一路都讲就系话，你一定要加码落去嘅，成为谈判嘅一部分嘅人权嘅问题。 唔係，所以你中意彭斯多啲啊嘛，係咪？彭斯就係乜都要。 我冇問題啊，我對佢個 speech 冇問題。係啊，你作為一個利器打貿易戰冇問題，但係你唔 add 嗰啲嘢落去咧，第一你喺國際上咧係冇咗個道德形象啊，你就好似即係小鬼佬咁喺度做生意咁同人哋講啊，你加嗰啲嘢落去就喂，我要你國際接軌。我俾你加入世貿，我希望你能夠同我哋係同步發展。我冇叫你一日就係、是、一步登天。 唔係，不過咁講嗱，另外最後尾講一樣嘢，香港位置係點樣咧？咁我最近我聽到邊個阿世良啦，世良喺度講啦，即係佢又即係自己出 post 啦，就係話 leverage 呢樣嘢嘛，佢叫 leverage 呢樣嘢係咪可以即係有條件地係呢一個個香港政策化續約咧咁樣樣？ 嗯， 咁如果佢就話啊嘛，即係我哋開始要勾結外國勢力喎，係咪勾結美國啦？係咪又將開始人呢樣咁講啦？我覺得然之後就用呢一個全即係泛民總辭嚟做籌碼啦。 嗯， 其實呢個好難，坦白講難係難在邊啦。 我陪佢吹下嘅啫。 我知道我知道， 我事後咧，我哋真係有難度㗎。 梗係難啦！ 你第一唔好話咩？ 嗯， 對部分人嗰98,000係重要㗎。第二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U-turn 在政治上面的。 即是你真的終於承認焦土派了，即是你終於做焦土政策了，是不 是？即是為什麼我這樣理解、啊、我不太明白。不是我不是隔你、 啊、 我想知道為 什麼。如果你要總辭就是焦土咯。 對 啊。是啊。 即是你不是寸土必爭了。 是啊。即是你要有個 U-turn 在這裡。 同埋你是全面反台了、 啊。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其實呢這個就是代表教授的關那個 concern 啦。尤其是831之後、即是教授呢就經常就話即是對這個英美勢力呢已經徹底失望。因為其實那時呢英美勢力呢都叫他即是待住先嘛，是不是？咁尤其而家我 唔單止叫佢啦、啊、我都聽過唔少次啦。 尤其係而家我哋面對一個啦咁 transactional 一個美國總統啦，即係其實乜都可以攞嚟丟嘅啦，你點能夠 make sure 佢丟走你啫，係咪先？嗱，你用 我同大家嗰個分歧、啊、就係、是、我認為呢條友係最大機會丟走你囉。 唔係你係啦、啊、即係如果你話你用泛民總辭嚟同佢嗰個叫做係香港政策法續約嘅話，你點能夠嗱？你要面對個兩難喎、哦，你點能夠 make sure 佢肯配合你咧？如果佢配合你嘅話，泛民要做個抉擇，就係話你俾人哋有個勾結外國勢力嘅口實，盡則有勾結外國勢力嘅口實， 唔配合你啊，就 丟走你啦，係啦，你仲要冚家產添，真係真焦土噶。 好啦，真係同你配合啦， 嚇 喺個丟裏邊啦， 嚇。 咁我哋就永遠就係 label 住就係 勾結外國勢力，係啊 ，OK。不過唔緊要，即係我估阿世良嘅講法就冇所謂啊。 嗯， 你橫掂都係咁扣帽子王漢奸㗎啦，走狗㗎啦，賣國賊㗎啦。我係喎、 啊， 吹牙咁樣 嚇， 咁係咪得咧？我覺得嗱，作為假説，攞、出嚟討論嘅其中一個對抗中共嘅方法，我係覺得 OK 嘅， 可以討論，但係技術上有咁大嘅困難咯。 啊、我諗一兩三日之後，我覺得好、難略。但第一 technical 嚟，我唔覺得真係好多人有我哋咁 有 involve 咁多 parties， 即係咁激進嘅理念，就係視死如歸賭一鋪。 係啊， 因為老實講，連我都覺得你其實係賭得好大嘅。 嗯， 你一鋪將你所有過去咁多年以嚟嘅籌碼咧，係拱曬上台嘅。 梗係啦， 你冇就冇咗㗎啦，你有你就反而仲有一嚿。 而你冇嗰、那个，你对你就算你自己都系摸住石头过河㗎咋。 你一系咁諗囉，你新东补选就真系同佢丢囉。但我唔签确认书，你唔好再问我啲咁嘅问题啦。你俾唔俾我入閘？唔俾，我总辞。喂，但系个问题就系2020要翻转头啊。同埋你有一个好嘅说法啦，同选民。 系啊，好难嘅嗰、那个 系。唔系，我觉得经历过两次嘅补选之后咧。我真係深深感受啲人呢係心灰意冷。係 general, 唔係淨係本土派嘅問題。係 in general 嘅分係其實我哋係死頂嘅啫。難聽啲講就係、是、我落過街頭嘅今次、我感覺到係死頂埋佢嘅啫。即係啲人嗰種熱情嗰種 passion 啊，所謂嘅。 冇啦，爭好遠啦同以前比。 已經係可有可冇嗰種咁嘅感覺，喂呢一種先至係即係我哋面對，所謂李卓仁哥所講嘅心淡啊嘛。我哋 address 唔到嘅問題點咁樣嘅心淡情況之下，我揾到乜嘢 alternative 俾人？嗱，細良嗰兩個嘅建議，無論係即係勾結外國勢力，用呢個香港關係法嚟做籌碼，或者係總辭，喂呢啲我當你係上策啦，或者當你下策啦，冇所謂啦，係上上下下，咁你都揾啲。中策出嚟嘅大佬，揾啲系短期嘅策略出嚟噶、去应付呢个问题。喂，其实我哋唔系唔知嘅、我哋好似冇开始自己都说服自己咧，系唔 address 嗰个问题。喂，冇理由唔知啲人心淡噶嘛？我哋点解揾唔到 alternative 啊？我哋真系揾唔到？有冇真系细心谂噶？ 真系冇桥屌！ 有冇 workable 嘅 solutions 啊？简单嚟讲就系、是。唔系吹嗰种啊，唔系即系雷声大雨点少 high sounding 嗰种啊，而系实质嘅。美国佬系咪咁配合你噶？大佬学你话斋，第一个移民已经系啦，系嘛？佢系咪梗系跟你个拍子起舞嘅？点会为咗你几百万人放弃自己即系全球嘅利益咧？ 系咯？ 点会因为你同老共反晒台咧？ 嗯， 我又唔系好信，真系。 系啊， 即系我都想系啊。我都系咁谂嘅，我都想你咁中嘅，但系个问题系咪真系会咁啊？ 新如果讲问题大嘅话，新疆问题仲大过你啦。 喂，大佬啊，嗰度日日俾人喺度压，雷改型啊，大哥。喂，西藏嗰阵时候，啲喇嘛全部自焚 嘅。 喂，如果系佢要压住，佢压咗啦。嗰阵时仲系奥巴马年代啊。 系啊， 仲系不停喺度卖自己咩人权啊、普世价值嗰阵时候，嗰啲左交政府啊， 所以呢 都唔敢喐手啊。 个难度系极之高，唔系，但我反而觉得啦，即系如果你讲到一半你又做唔到嘅话咧，你会变反而变上咗一个道德绑架。 系， 即系道德绑架的意思就是，屌你唔捻做总辞，咁你真系抵捻死啦，系嘛？即系你都冇抗争嘅。 唔系，我觉得要 open 嘅。即系细良嘅 options、 要认真讨论， 即系要认真去谂谂嘅。亦都唔可以净系揸住总辞呢个概念咧就乱发。 我哋亦都有能力去即系去据理去即系讲嘅。 你点样解释俾呢个选民听？你个论述系点？之余，仲要你系真系实践嘛？咁我唔做议会咁搞咩先？ 系啊， 有咩做先？系咪真系走上街头先？系咪好似头先我咁讲？喂，最少都停到2020先，再 come back 啊！你冇搞啊搞啊，唔 come back 喎、就好似新加坡咁搞几十年噶咯，大佬俾人哋执政党执政， 系啊，好捻大镬噶， 系嘛？冇个地盘就冇个地盘噶咯，唔系傻噶、啊，大佬 呢个系豪赌嚟噶，而且你 唔系钱嘅问题、啊， 你系冇任何嘅 guarantee 保证到美国佬系会配合你啊嘛。即系或者咁讲，双赢嘅利益喺边度咧？你都要讲双赢利益噶。咁如果你有双赢利益同美国佬丢嘅话，咁其实真系坐实咗勾结外国势力噶、哦。咁唔系个泛民咧都肯去做噶， 愿意上呢条船。 系啊，咁就泛民就系泛民，就唔系一个。 同埋，就算你系谂住以为呢个系策略。老共已经系上纲上线，打你成为汉奸走狗卖国贼。喂，你都几难搞。 咁你就永不超生噶，其实系。 系嘛？即系而家喺咁嘅实力悬殊嘅对比里边，你乱咁提呢啲咁嘅屎坑条啊，可能仲一 Q 俾人清台，系豪赌你所有筹码摆晒上台，一系就系 all or nothing。 系啊， 系咪真系需要咁搏咧？ 而家呢个时候系咪去到呢个阶段咁搏咧？你嘅群众嘅反应系点咧？本来你嘅支持者会感觉系点咧？系咪咁去开拓到更加多嘅支持者？我冇定案啊！我只系问啲问题出嚟就同样地， 就系咁样咯，系啊。 OK， 时间差唔多咯， 去食饭啦。 好，拜拜。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